欢迎收听有声小说《地球上线》，晋江文学城墨尘欢原著，光和积木配音演员赵成晨、露西演播，喜马拉雅荣誉出品。第258集。灿烂的阳光下，穿着深红色礼服的男人正低头逗着怀里的小黑猫，突然被这么多人注视，格雷亚微微惊讶地看向大家，似乎很不可思议。看着李妙妙笃定的表情，格雷亚眨了眨眼睛。 我？薛定谔的猫 ？My lady， 你觉得我是薛定谔的猫？ 他笑了一声，问道： 尊敬的女士，我能问问是什么让您做出这样的判断？如果我是猫，为什么他还有他不是猫呢？ 格雷亚一一指过唐默、傅文铎和赵小飞。李妙妙当然不可能说她认识唐默、傅文铎，所以知道他们绝对不是猫。至于不认为赵小飞是猫，李妙妙面不改色。 女人的直觉。 所以对您来说，我很像一只猫了。 格雷亚挑了挑眉，点着头琢磨了半天，他似乎想通了什么，抓起怀里小猫的爪子，模仿招财猫轻轻地挠了一下空气，发出一道软糯的声音， 比如这样，喵。 空气里有一瞬间的凝固。这样的反应不用黑塔证明，李妙妙也发现自己似乎猜错了。 怎么可能？能吃猫粮说明肯定是活物，是有生命的。这个城堡里就我们几个人类和那几百只猫，那几百只猫根本不吃猫粮，因为它们都不是薛定谔的猫。正常猫都不会吃猫粮，那就只可能是我们。 李妙妙刷的扭头看向赵小飞，赵小飞红了眼。 你有病啊，我怎么可能是猫？我是人类。 嘶哑难听的笑声响了起来。 瞧我听到了什么？你们居然说他是薛定谔的猫？真正的薛定谔的猫怎么可能是这样？这是地底人王国今年最好笑的笑话，我将它卖给彼得潘的八卦小报，肯定能获得一枚国王的金币。名字我都想好了，就叫怪。 老头忽然闭了嘴，眨眨眼。 那我不说好吗？遵从黑塔的规则。所以你们现在要买我的猫粮吗？ 地底人老头用贪婪的目光死死地盯着两个偷渡客，他的目光赤裸露骨，阴险地笑了起来，露出一口黄牙。他与三个小时前出现的乞丐老头长得一模一样，如今也用同样的眼神看着傅文铎和李妙妙。 一个偷渡客可以换一碗猫粮，很划算哦。 回答他的是玩家们的暴起攻击。全场一共五个玩家，有两个是偷渡客，毫无疑问，这两个偷渡客绝对不可能主动站出去用自己换猫粮。哪怕他们五个人互相不认识，三对二，想抓出两个偷渡客也不一定会成功。更何况赵小飞隐约觉察出来，那个强大沉默的男人似乎是偷渡客之一。抓住偷渡客同伴和打死地底人老头，五个人一致选择后者。不过他们谁也没想到，这一次邋遢老头的实力比之前强大许多，动作更加迅速。老头从满是泥垢的胸口掏出一根更粗壮的木棍，他一棍砸在傅文铎右手的黑色利器上，傅文铎向后倒退一步，震得肩膀一麻。唐默见状顿时明白，他变得更强了。众人更不敢大意，这次他们花费了十分钟才将怪老头制服。老头被傅文铎一刀穿心，以一种十分滑稽的姿势倒在地上，抽搐了两下不再动弹。很快，他 他的身体化作一小捧灰烬，风一吹，全部散落在空气里。赵小飞惊讶地说： 他自己变成灰了？ 是的，这一次唐默没有点燃乞丐老头，老头还是自己变成了灰。唐默盯着地上那一滩黑色的灰，眼睛微微眯起。他走上前，从地上拿起老头留下来的猫粮。唐默面无表情地捂住鼻子，将猫粮递给了李妙妙。李妙妙一愣，过了片刻： 你明明都拿了，还给我。 唐默点点头，走到傅文铎和格雷亚的中间，又变成很路人的模样。 这还是不是男人啊？ 李妙妙一脸郁闷地端着屎一样的猫粮走进城堡。唐默把猫粮再交给李妙妙，其实有两个原因。第一，李妙妙对这种味道比较适应，上一次也是她拿着猫粮进城堡找猫。第二，这支队伍隐隐是由李妙妙领队，唐默不想破坏这种好不容易形成的关系。五个人按着顺序依次进入薛定谔的城堡，管家走在最后，砰的一声将门关上。漆黑的城堡里，红色的月光透过二层的彩色玻璃窗投射进屋内，勉强照出一点亮光。李妙妙端着猫粮，又打算先查看一层，再去二层找猫。她还没走进走廊，就被唐默叫住：从这里走。李妙妙停住，转身看向唐默手指的方向。这是一条幽暗的小道，比起其他走廊，这里更像是下人走的通道，没有太多的黄金装饰。李妙妙看了唐默一眼，心领神会： 随便吧。 说着，她端着猫粮走进这条走廊。两个女玩家轻声喊着小猫的声音，想引出那只神秘的猫。走到走廊的尽头，李妙妙打算返回头，她转身到一半，抬头看见面前的一扇小木门。李妙妙脚步一顿，她瞬间明白了唐默的意思。女医生冷静地看了看唐默，再看向傅文铎，两人都没有给她任何回应。李妙妙嘴里嘟囔了一句：还是头和症结好。接着说： 这是厨房吧？我们进厨房看看好了。 中年管家缓慢地抬起头，直勾勾地盯着李妙妙： 不能进去找猫吗？ 管家声音机械：可以。管家拿出钥匙，将厨房的门打开。厨房的灶台上烧着一碗热腾腾的汤，香味扑鼻。这味道和李妙妙手里的黑色猫粮融合在一起，连傅文铎都挑了挑眉，觉得事情有点恶心起来。李妙妙嘴角抽搐，捧着猫粮在厨房里找了一圈。众人最后停在一个上锁的橱柜前。 不能打开？ 中年管家低着头没有开口。两个女玩家都觉察到了事情的不对，要求管家打开这个橱柜，可是管家仿佛被按下了静音键，什么都没听见，又好像两个女玩家没说到某个关键词，他就不会做出反应。唐默说：可以强行开柜吗？管家还是没说话。唐默勾起唇角：哼，既然不说话，看来是默认了。李妙妙睁大眼： 等等，你们要强行开柜？ 他说这话时，傅文铎已经走上前，右手食指微微一动，变成一根细细的铁丝。见状，格雷亚眼珠动了动，露出一抹奇怪的笑容。傅文铎一只手捧起锁，另一只手将铁丝伸进锁孔里拨动了几下，随着一道清脆的咔嗒声，傅文铎将打开的锁拿开，柜子吱呀一声开启。众人看清柜子里的东西后，李妙妙刷的扭头看向管家： 里面的猫粮呢？ 管家居然抬起头回答道： 倒掉了。 这话一出，众人居然也没法反驳。管家早就说过城堡里不能放这种有异味的东西，他会处理猫粮，把猫粮倒掉也不是不可能。 可是这两个女人总觉得有哪里不对劲。凭借女人的直觉，她们觉察到事情不是这么简单。赵小飞试探地问道， 到哪儿了？ 管家再次重复，倒掉了。 你什么时候倒的？ 猫粮有很强烈的臭味，管家把它从橱柜里拿出来再倒掉，应该能被玩家发现。管家还是在说，倒掉了。众人拿他没辙，李妙妙干脆学唐默的样子怒道， 可以强行打你，让你说实话吗？ 谁料这次管家居然抬起头，默默地盯着李妙妙。禁止殴打薛定谔的所有品。 靠，这次你怎么不默认了？ 你是薛定谔的所有品？一道清朗的男声从李妙妙的背后响起。唐默站在傅文铎的身边，甚至站得比格雷亚还靠后半个身位，微笑着问道。中年管家回答说， 是，除了五位客人，这个堡垒里的所有东西都属于尊敬的薛定谔阁下， 包括刚才出现的那个地底人老头。中年管家身体一顿，鞠躬道， 是。 赵小飞瞪大眼睛，他联想到李妙妙刚才的推测， 薛定谔的猫不一定真的是猫，可能是人，可能是其他东西。难道说那只猫其实是那个地底人？那个地底人根本不是一个真正的地底人，他可以死而复生，还可以自己变成灰，他就是薛定谔的猫。 他不是。傅文铎声音低沉，薛定谔的猫喜欢吃猫粮，猫不会拿猫粮换偷渡客，因为他不需要偷渡客，他需要猫粮。 唐默说，而且薛定谔的猫很爱干净，地底人老头并不爱干净。格雷亚看着他俩一唱一和的样子，笑了一声，一边摸着怀里的小黑猫的毛，一边说， 那现在就轮到我来说了。薛定谔只养了一只猫，虽然那个死而复生的小可爱或许还是同一个人，但是也可能算不上是一只猫了。 My lady， 综上所述，那个小朋友肯定不是薛定谔的猫。 唐默扫了格雷亚一眼，冷静地说道， 排除掉所有不可能答案，最可能留下来的那个，无论多么不可能，都肯定是正确答案。 李妙妙思索着唐默这句话，过了几秒，她猛地抬头，看向板着扑克脸的中年管家。 薛定谔只养了一只猫，这个堡垒只有他一个人。 傅文铎垂眸看了看唐默， 薛定谔的猫很爱干净。 格雷亚抱着小黑猫，举起猫爪子挠了挠空气， 这个柜子只有他有钥匙哦。 被五个玩家冷冷地盯着，中年管家面不改色，仿佛没有被人拆穿，他依旧低着头，一副什么都不知道的样子。 叮咚，有声小说《地球》上线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。